有没有看到我的新片花？你们觉得 OK 吗？每次我在想新片花的时候，其实还蛮用心的。我是一个特别用心的人，对于每件事情都是这样的。有时候打个电话说，哎，最近怎么样啊？朋友说，哎呦，缺钱。哦，那就是经济上周转不过来，那我可以借给他。那你缺什么？哎呦，缺觉，晚上太累了，睡眠不好，缺觉。然后有没有缺爱的人呢？打电话，喂，缺爱。如果你现在是一个缺爱的朋友，在你的生活里，你觉得爱是越来越难找了吗？你走过东，走过西，看过高，你也看过低，你忽然觉得爱是一件特别奢侈的东西。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呢？我曾经有一段时间特别有这种感觉，我觉得爱真的很难找。不要说爱了，就一份友谊，一个能没事打电话叫出来一起喝酒的哥们儿都少之又少，因为大家太忙了，大家活得太累太辛苦，节奏无法掌控。所以我们今天要说缺爱的人，越来越稀缺的爱，在这个城市里，在我们的心里好像越来越有一个大的空洞的部分，这个点无法去找人衡量，无法找人去填补。爱是最稀有的东西，也是最珍贵的东西，同样它也是免费的东西，你发现没有？今天晚上的朋友不少。 Kiki 家的大护法说，我感觉爱我自己吧，爱自己当然最重要，先把自己爱了，爱好自己，让自己好好的修为，身体健康，明眸善睐，这个词对吗？不，眼光清澈，才会有另一双眼睛盯着你看。那欢迎你今天晚上在十点大陆机的直播间，跟我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周准一起来说说缺爱的人。那缺爱的人有很多的时候的表现形态，那我今天也找到了很多缺爱当中的一些表现方式，从心理学实际的角度来给大家分析分析。那看我摇身一变，从一个主持人又成为一个心理的学者，这是一种非一般的感觉。 To be number one， 会不好就不回来了啊！这都是些广告的台词。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必须活得像一只广告，就像 Ason 那首歌一样，你必须活得像一只广告，有时候就是在娱乐自己，娱乐大众，但是好难呢，高高低低。第一首歌给你放哪首呢？你听看。你看到表面的东西啊，特好特完美，不用被打破。表面完美的爱是什么样子？你想想，我给你一个命题，你觉得表面完美的爱是什么呢？你能一眼就看穿它吗？但它好像不是那么牢固，那你说它是真是假呢？ 在周末一步一步的电影，肩并肩一次一次彻夜的叹息，我从来没怀疑未来的生命里我们会永远牵手同行，再品尝一点一点的默契，心贴心一次一次微笑的简讯，我一直不相信你转开的眼睛是真的藏着一些秘密，直到我被压垮沉沦最深里，表面 相信你睁开的眼睛是真的藏着一些秘密，直到我被压垮成 像不曾被伤害，这是一种怎么样的情感体验呢？你曾经有过吗？你现在正在你的城市里做什么？孤独的一个人，还是享受两个人的狂欢？谢谢蔡淳佳，表面完美的爱。你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十点大陆记。那天我爬出窗口，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十点大陆记，每晚与你准时听见。十点大陆记，每晚与你准时听见，也欢迎你来到十点大陆记的直播间。我在北京长安街旁边的建外大街14号。我每天都会盯着长安街自东向西自西向东的车来来往往的穿过，这条路很安全，很繁忙，到了夜晚的时候，特别的深夜的时候很安静，路灯依然亮着，可是在那么安静那么深夜的环境里，还有人怀揣着心事裹紧大衣朝前前行。今天是我们的听友大影的生日，今天是12月20号。他正在开车听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的微信听友群里说，准在今天是我的生日。我想先谢谢你，大影，是你让我看到了一个成熟的女子该拥有的生活情调。我也希望你身边的所有的朋友都快乐，因为你而感到快乐，也希望你幸福，跟你的猫咪快乐地感受未来的世界。在即将到来的2019年，你也要好好的继续支持我们的十点大陆记。 Happy birthday to you。就我老觉得，如果一个 DJ 能够跟现实瞬间可以跟 DJ 来一个这样的沟通，你就可以在车载音箱里打开你的 FM98.2 的调频，听到生日的祝福，这就是微信听友群的魅力和直接的来往。生日快乐，天天开心。缺爱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我有一个朋友刚刚给我发的，他说他缺母爱、缺父爱、缺友情、缺爱情。那这个人还真的挺累的，母爱、父爱很心酸哦， 也许爸爸妈妈不在这个世界，缺爱情，那没有另外一半，缺友情，那他真的很蛮孤独的。那他应该是一个这城市的很孤独的人。就这四个，缺母爱，缺父爱，缺爱情，缺友爱，你缺哪几个？游泳的云他说了一种心理的反应和感受，他说你们说那种放弃等待爱的人算不算缺爱呢？还是那种没人爱但渴望爱的人才算缺爱的人呢？这是两种心理学的角度分析的问题。我们先回答第一个，放弃等待爱的人算不算缺爱？你想，他都放弃等待一场爱恋了，他心里边一定有一根筋是绷着的，原来一直紧绷，他希望这个爱赶紧来，那个爱他很重要，最后这根弦崩掉了，他说就这样吧。他不是缺爱，他是对爱有些失望了。第二个，那种没人爱但渴望爱的人算缺爱吗？这个从表面意识来说跟缺爱比较的等对，相当于缺爱，没人爱很可怜，然后渴望爱，想要自己被爱包围，是一种缺爱之后拥有爱的直接本能的物理反应和身体反应。这个城市里每天都会有这样的灵魂在路上走啊走啊。一粒狗毛说，缺爱不可怕，缺对爱的兴趣才变成死灰。对爱的兴趣，挺深的。我今天准备了很多的文章，我也让大家慢慢的有感到说，缺爱是存在的，但是我们可以找到一种改变的方式。周华健，你喜欢他的歌声吗？有请周华健，忘忧草。你快乐一点，哎，你开心一点吗？说你呢，哎，就是你，笑了吧？对呀，你笑了吧？你笑起来很好看。 软弱的我们懂得残忍，狠狠面对人生每次寒冷，依依不舍的爱过的人，往往有缘没有分。谁把谁真的当真？谁为谁心疼？谁是唯一谁的人？伤痕累累的天真的灵魂，早已不承认还有什么神。美丽的人生，善良的人，心痛心酸心事太微不足道。来来往往的你我与他，相识不如相忘，淡淡一笑。忘忧草，忘了就好，梦里知多少，某天涯海角，某个小岛，某年某月某日某一次拥抱，青河盼草，静静等天荒地老。 我身边有一个朋友说，准子啊，我不是缺爱，我是缺被爱的心眼儿。我这人太实诚了，我分不清什么是我爱别人，人家是真的爱我，是我主动喜欢别人。我老在这种模棱两可的时候，对自己特别没信心。有时候大大咧咧表达，其实人家对我没意思。有时候大大咧咧跟您做朋友，人家对我挺好，我就不知道那是一种异性的关爱。你说我是不是缺根筋、缺根眼儿啊？好像是，好像是。 真的当真，谁为谁心疼，谁是唯一谁的人，伤痕累累的天真的灵魂，早已不承认还有什么是美丽的人生，善良的人，心痛心酸心事太微不足道。来 某月某日某一次拥抱，轻轻河畔草，静静等天荒地老。 我们的听友游泳的云说，这张专辑是华健一定是非常舒服的一张专辑，每首歌听上去都特别的温暖和动听，而且是踏踏实实唱歌的感觉。你看每一个人对于他的偶像爱豆或者喜欢的声音都有一种主观能动的判断，其实我们不缺爱，只是我们缺少发现爱的眼睛，主动的去寻找的这种勇气。希望十点打路机在深夜的时候给你这种爱的勇气。这个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十点打路机。 我是黄国伦，十点打路机，生而不同。 记录某些时刻，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类似于童真，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在旧金山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车停在山岗上，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还有，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十点打路机，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 非常谢谢你还在十点打路机的直播间，我也希望你赶紧去扫描你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屏幕当中的二维码，因为这里有非常多跳动的心，在夜晚让你真的可以找到爱的感觉，幸福的抱抱。谢谢大伟，小仙儿，你现在是不是沉浸爱河当中了？每次看到你发的东西都是跟爱有关的，有爱饮水饱，真的替你开心，好好的啊。看看大家的留言，关于缺爱这件事儿啊，越唱越深情，说孤独是暂时的，在这个城市拼搏需要我们沉淀下来，等你小有成就，成家立业之后再回去看看，才会发现生活当中充满了爱。穆博说，缺爱的人在生活中的表现往往是比较感性，对待事物容易感到自卑，也容易产生迷茫。你看每到了夜晚，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生活家、心理学家。小仙儿说：“你手好了吗，哥？想看看我的手吗？我一会儿发给你。我手最近的照片，你看一下。要想完全好，2019年这个时候吧，我可以向你们招手的时候，我的哥特色的指甲终于可以长出来啊，前面会留到非常帅气的伤疤。”我今天准备了很多的文字哈，是一些心理学的，还算是有例子又有一些理论的东西，不像昨天晚上那么深情会把我弄哭的文章。那你们爱听的话也告诉哥，给我打一个一或者比一个心给我看一看，想听听到底哪些方式可以去了解这些东西，然后我们可以去找到缺爱，解决缺爱的方式和方法。我特别想在22:25:57分享给你之前我特别喜欢听那一首歌，那个时候我缺爱，缺爱的感觉真的是让人难以忍受。 这首歌是谁的呢？如果你想听我给你读一篇还不错的文章，在十点大陆机的直播间比一个心给我，感觉要心的感觉真是不爽哎。老铁们刷个666走一走小礼物啊，点点关注刷刷心啊，10个经过的9个放心我就很开心了，9个放心我就很开心了。好朋友们，这首歌来自于动力火车，叫做知道你不是真的爱我，然后做了太多太多，即使知道你不是真的爱我，我也对你好的傻事情，你有过这样的蠢经历吗？我觉得挺好的，人不要活得太精致啊。连两个吉他的 solo 抢起来的时候，一切就还挺释怀的。那个傻瓜爱过你，谁还不曾再恋爱你傻几年啊？飞蛾扑火，柏拉图，原来他真的不爱我，我哭了一晚上，等等的。 从你渐渐的沉默，发现你想要离开我，慢慢消失的温柔，谁能够承受？为你伤悲，为你泪流，日子不好过又如何？还有什么可以保留？什么都没有。你不是真的爱我，我最爱的时候你却要走，多苦我都会承受，最怕你什么都不说，几个伤口几次痛，谁付出较多？为你伤悲，为你泪流，日子不好过又如何？还有什么可以保留？什么都没有。还有什么可以保留？什么都没有。 那天我爬出窗口，站在十七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十点大陆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动力火车的歌现在听上去特别适合大家在一起，让心情荡起来啊！有时候很高，有时候也可以很低。这个文章好像关乎于心理学啊，也关乎于很多一些关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表达，我慢慢给你读出来。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在这个城市当中有什么可以去解不开的结，你可以现在就扫描屏幕当中的二维码。我们有听友群，有很多很多的朋友，有在北京的，有在国外的，有在全世界各地的，有在全中国各地的朋友。说到缺爱呢，有很多的表现形式，你有没有中招？你有没有挂号的时候会碰到这些症状？第一点，缺爱的人在恋爱当中会退行。缺爱的人呢，由于原生家庭环境的种种问题，在依恋关系的维度上都不属于不安全依恋的类型，或而回避，或者黏附，或而紊乱，在与父母的依恋关系上都是受过创伤而未愈合的。你有没有发现，在一些比如说父母离婚的孩子身上，或者从小跟爷爷奶奶长大的孩子身上，有一种跟幸福家庭出来的孩子不太一样的气质，他们带着孤僻，带着怀疑，就像一首歌的歌名一样，爱是怀疑。在恋爱的关系里，每个人都会与平时的精神状态有所变化。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就是不谈恋爱的时候觉得这个人哇超级有战斗力，超级 powerful啊，然后工作效率很高啊，然后呢水准很高的啊，然后一旦谈恋爱的整个人变傻了，挪了，一味付出型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不停的给别人买东西。我就是身边就有一位这样的朋友，女生，不停的对别人好，最后把自己身上所有的毛病都一览无余的展现给一个也许不能托付终身的另外一半的时候，那个人会对他说，你跟我认识之前不太一样，你在我心目当中不是这样的，你怎么是这样的人呢？当他听到这样的评价或一点小小的感觉的时候，他就会不知所措喽。这是缺爱的人的表现，对吧？传统精神分析称之为退行，就是缺爱的人啊，他谈恋爱的时候像个孩子，特别像个孩子。现代心理学称之为早年心理模式的启动。缺爱的人由于早年在亲密关系上、安全上存在创伤，所以他长大后就会渴望过度的补偿。那在恋爱当中，内心真正渴望和追求的就是完完全全的安全感。有很多缺爱的朋友、缺爱的人呢，叫做缺爱者，会表述为360度无死角的关怀与温暖，我才能感到他对我的爱。那是不是都会另外一个人感到很有压力？354度就不行吗？所以在亲密关系上，一方的绝对安全就会导致另外一方的绝对不安全，物极必反。你们会明白这个感觉吗？好，这是第一点，缺爱的第一个反应。第二个症状我再给你读一读。缺爱的人为求得安全的两条路径呢，缺爱者为了获得绝对安全，在亲密关系上往往有两种途径。哪两种途径？你们听听看。第一条路径是备胎方案。缺爱者呢，对待自己和对方往往是双重标准，自己可以讨好、顺服、控制，可以有亲密关系对象的备用选项，其实挺可怕的。但是绝对不允许对方有类似遗迹的出现，这不就是自私的表现吗？ 对爱不负责任的表现嘛。这样的情况下，自己有相对的心理优势，但是我告诉你，这方面朋友的人，缺爱的人只是包不住火的。真正的亲密关系里，是否忠诚是很容易识别的。一条路径呢，是控制方案。缺爱的人如果真的全心投注于一个人，又因为早年亲密关系不安全，就会又爱又无比担心，他就会无时无刻地想证明对方、他是爱我的，他是爱我的，但是潜意识里又会不断提醒自己，对方可能不爱我，或者将来不爱我，于是开始怀疑。爱最怕的就是怀疑和不信任，于是陷入一种内心潜意识坚信对方不会一直爱自己，有无比渴望证明对方会一直爱自己的纠结当中。由于需要不断的证明，所以这个纠结还是永无止息的，以至于无法专心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比如说工作没有精力，晚上睡不着觉，天天脑子里胡思乱想，自己的生活也被打破。 SOSO 真正的解脱只能出现在终于让我证明你不爱我的时候。我觉得缺爱的人挺可怜的，如果你找到缺爱的人，你也挺可悲的。 背起全冰冷空气，自己像孤单却又空虚，心底是记忆挥之不去，寻觅这忧伤何时离去，想你在每个寂寞夜里，忘记时光中总有个你，提起那份爱刻骨铭心，或许伤痕被时间治愈。天已黑，剩吉他陪我睡，人已醉，是思念在作祟，想去追却只能追得回安慰，等待下一次轮回。 薛瑞他说，缺了就补吧，像缺钙一样都来得及。你觉得真的像缺钙一样那么容易的话，缺爱的人就不会有那么疑难的病症去医治。小果说，生活中很多人为了得到食物，恐惧饥饿的人在争夺吃坏自己的胃，为了得到爱，缺爱的人在渴望中毁掉了自己身上所有可爱的部分。 或许伤痕被时间治愈，天已黑，剩吉他陪我睡，人已醉，是思念在作祟，想去追却只能追得回安慰，等待下一次轮回。天已黑，剩吉他陪我睡， 深夜杨宗纬的声音抚慰寂寞寂寥的每一颗心。天已黑，这个声音来自于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十点答录机。 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 这首歌来自于杨宗纬，天已黑，天已经黑了很久了，现在是22:43，我们还有16分钟的相聚时间。北京到了这个时候，今天是周四，应该安静了许多啊，都不像周五周六周日的北京依然会很热闹。那在热闹的场景里，那么多人噔呲哒噔噔呲哒呲的声音当中，你就觉得他们都开心吗？有些人是孤独的，在狂欢的人群里，他依然是孤独的。孤独是心魔，是一种症状。缺爱的人并不像补钙那样可以迅速的把钙补起来，缺爱需要慢慢的从缺乏的维生素里补充到你的内心。我们继续来讲缺爱的一些症状啊，希望能够给你们开一个中药的方子，你们去抓药，然后医好你们。然后我不要生病，不要再去急诊科。说得很对，有位朋友说，如果你缺爱的话，去医院就知道了。生活当中你可以活得很幸福。我去急诊的时候，我身边一个一个经过的人，真的是让我觉得健康是多么的重要，还说什么缺爱不缺爱啊。但是真的，如果你现在正在是一个缺爱的患者的话，第三条来了。缺爱者呀，挫败之后他不会相信爱情，当前两条路径他都失败了，他就会明白爱真的不可靠。他所以劝自己不要再傻乎乎的相信爱了，然后你干嘛去呢？他去追求财富、事业、权力，靠谱的多，得到了就不会失去，就不像恋爱对象一样，哎呀，天天的揣摩不信任啊，叫做杞人忧天啊，自己把心都掏出来了，对方还好像随时都可能离开。掏出来了，对方也可能随时会离开。你是掏啊还是掏啊，对方都不一定是你的。哎，好悲观呢、啊、好悲观呢、啊。缺爱的人毕竟还是要结婚的，缺爱的人最后的结婚对象往往不是自己真正爱的人，这样心里才安生。哇、wow, 好可怕。哎，细思极恐，你是缺爱的人吗？如果你缺爱的人你是要结婚的，那你结婚的最后那个并不是你爱的人。哇、wow、no, no no no no，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但是依恋关系其实仍然还在，缺爱的人还是会渴望爱情，但是会慢慢学会把爱情和忠诚分开，单纯的享受爱情，不被忠诚所侵扰。所以呢，有的时候精神是可以出轨的，结局自然是悲剧，可能开头就是悲剧。缺爱是一种非常疑难的病，在这个城市当中有很多中招的患者。然后呢，第四点，缺爱的人有了好的恋爱关系会怎样呢？啊，缺爱的人还有好的恋爱关系？有人会问说，如果缺爱的人找了一个安全型的恋爱对象，或者与其他不安全依恋对象好好相处会怎么样？ 一般我告诉你们，缺爱者找一个安全型的恋爱对象，内心的一大堆能量投射不出去，不久就会觉得特别无聊。这不像爱情，但是当然凡事总有例外了。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说症状的时候，我们到医院，医生主治医师大概用一到两分钟跟我们说事情的时候，我们花了一天的排队，花了几百块钱挂费，他们用一二分钟跟我们说那些内容的时候，你不一定完全听得懂的。爱情也是一样的哦。所以你有时候不要把自己太当一回事。当然如果你是真的缺爱的那一类型的朋友，你要好好反省一下，自省一下，知道不知道我在跟你说话，你知道不知道？ 那天的云是否都已料到，所以脚步才轻巧，以免打扰到我们的时光，因为注定那么少。风吹着白云飘，你到哪里去了？想你的时候我抬头微笑，知道不知道。 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答录机，北京粤语录。 Goodbye， 好像这种道别的感觉。我们的节目还有三分钟，我不想跟你道别的原因是，我还有最后几句话要跟你讲一讲。你说我曾经去爱过吗？我在想啊，缺，谁还不缺爱缺钱过呢？家里都不是有矿的人，自己心里没点数吗？但是我不缺乏信心和填充缺爱的空洞的一种能力和方法，我有。我会不停地弹弹琴，唱唱歌，写写字， 健健身，跑跑步，游游泳，是不是很健康？但是我现在的手我们累累哥哥，所以一切跟健康来说都不重要，要一个健康的心理和生理的身体，然后修为自己，让自己发光发亮，那个就会来找你的啊。十点大陆机不会让你有缺爱的感觉，你会在这里找到踏实的感觉。我们就要说再见，最后一首歌来自于莫文蔚啊，时间里的飞人。我第一次在我的一群朋友圈里分享的时候，是一群搞旅行的朋友，我老觉得这首歌在写他们有时候的心情。你说倒时差的时候，他们就睡在夜里，睡在清晨，睡在傍晚，睡在一个疲惫的时候。黑夜那么长，脚步太匆忙。拜拜了，你是没有听够，你是想留我？你说你是想留我？留不住。明晚再见。Love is love。 当睁开眼，一切都不熟悉，万箭又离去。不论走在哪里，都往返在过程里，而我孤独的床，只在困倦里人，我渴望。多好奇，叫着青春的本意，拖着皮箱火热的喘息，沉睡在夜空里，秋虫呢喃的地方，好久没露的肩膀，最近却很经常出现在我哭过的梦想。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